听说你们都可以写什么求情信之类的东西，到时候能不能麻烦你也给我写一封啊？说不定可以少判几年。 乔家有些自嘲地笑了一下，看着对面万年面瘫脸的杜子平。当暴风的化石人，对于乔家来说，等于要赔掉自己未来的人生。用郭林的话说，有些事儿做过了，就会造成既定后果，无论动机是什么。这就是乔家必须把郭林关起来的原因。如果他知道乔家的计划，想尽办法也会阻止。而杜子平听出了乔家语气里的自我嘲解，依然是不赞同地摇摇头。 你不需要这样，不是非要走这一步。 这个办法最快。 乔家一口气把手里的啤酒喝完，然后站到窗边。 暴风这样的人不能把他留在外头，他自由活动一天对太多人都是个威胁。让他自以为掌控了全局是逼他提速的唯一办法。不是我来，就得是郭林，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如果他行动再慢几天，现在被关起来的应该就是自己。在郭林的计划中，原本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当时他没提出来，不等于他没看透。杜子平实在忍不住挑了下眉。 其实，你会是个不错的警察。 哼！ 乔家夸张地笑了一声，然后摇摇头。 我这辈子都不会为别人牺牲自己。你知道我见到郭林第一面的时候，跟他说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我告诉他，郭林，我可以死，但是不可以坐牢。 杜子平表情一怔，随后理解的点点头。而背对着他的乔家则是自嘲的长出一口气，看着窗前自己的倒影，忍不住内心吐槽了一句世事无常。 而如今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可以坐牢，但是他不可以死。 乔家本来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内心会是很纠结的，毕竟是他秉持了这么久的信念。一般来说，要他抛下乔简，放弃以后的人生，连同乔简内心所希冀的未来就这么一并葬送掉，这么多他顾虑的东西，他以为自己会很难下这个决心，结果却出乎意料的随意。原来人只会在计划的时候幻想很多，在真正做选择的时刻，主要是靠一闭眼。反正做都做了，根本没机会去琢磨了。比如杜子平现在问到乔家将来会不会后悔的时候，他只是歪着头犹豫了两秒，然后反问回去，后悔有用吗？再跑过去跟暴风说，不好意思哥，我吃错药了，之前跟你说的全部拉倒。现在他满脑子除了把暴风和少东这对神经病都搞进牢里，就只有一个顾虑，郭林如果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大概会气疯了吧。但是气疯毕竟比死了好。在暴风开拓白粉市场的计划中，很关键的合作环节是合作的对象。他手里有了杜子平，基本上解决了货源的问题。后来铲除了所有碍事的人，整合了全部的地盘后，再加上乔家送的投名状，解决了线下散货的问题。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驾护航这块。曾经那个合作伙伴是少东，现在俩人要翻脸，他就必须要找个身份地位能力都不弱于少东的对象，而这个对象也是他一早就选定的。这个人叫千叶，乔家跟暴风达成的关系主要就是为了跟这个千叶接头。而乔家为什么是最佳人选，是因为千叶本身是少东的左右手。这世上的游戏往往就是那么的微妙，最容易挖倒自己墙角的多数都是自己人。暴风跟少东的裂痕从根本上就是因为千叶投过来的橄榄枝，一个是少东扶持起来的，一个是少东带在身边的，这两个人想联手掀翻少东几乎是水到渠成的。而乔家在这里面最大的作用是他在暴风和少东之间维持了一个很诡异的地位。暴风和少东虽然都不信任他，但是都自恃拿捏住了他的把柄。重要的是，无论他帮谁干事，都会带给对方更多的信息。所以，乔家去帮暴风挡枪这件事，在少东那里也成为了默许。他们决战的是最后一步， 在那之前，任何一方做了再多都定不下输赢。这一点乔家心里很清楚，杜子平心里也很清楚，哪怕是目前已经没办法彻底掌控局面的郭林也很清楚。所以杜子平来找乔家谈，并不是为了打消他的想法。就像乔家说的，已经到了这一步，其实没什么回头和后悔的余地。但是他又觉得应该来这一趟。最后杜子平离开乔家房间的时候，给他留了一个电话，他告诉乔家， 到了万不得已需要找人帮忙的时候，可以直接打过去，不用解释，直接提要求。 乔家没问这个号码是属于谁的，但是跟杜子平说了句 谢谢。 等杜子平走了，乔家坐在床边掏出手机，收到了一张来自孙鹏的照片，照片上只有个影子，但是乔家知道那是谁。孙鹏显然为了保险起见，并没有直接拍郭林的脸，不过在之前他和乔家之间有过协议，每天都要确保郭林的安全，只要孙鹏还能拍到郭林，就说明他是安全的。乔家看着那张照片，实在忍不住用拇指很轻地抹过屏幕。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愿意为了这个人做这么多，要是在一年多前，真的是打死他他自己都不信。在黑道的世界里，走上这条路的基本上只分两类人，一种是只想快速积累财富又懒得循规蹈矩念书考试的，一种是没什么选择余地，自己也没太多想法，混着混着就卖下来的。但是无论是因为什么一脚踏入了这个见不得光的规则世界，一旦习惯了身边的弱肉强食，拼命地往上爬就是唯一的目标。乔家曾经为了乔简一直努力压抑着野心，毕竟枪打出头鸟，爬得越高死得也越快。但是即便如此，在有表现的机会时他也不会太客气，否则也不会在道上逐渐混出名号。所以在乔家心中，人人都把当大佬视作目标，却没几个人能真正做成大佬。哪怕是在做梦时，他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坐着豪车带着手下这么招摇过市，这种感觉还真的是不错。乔家从后座的手箱里抽出雪茄，装模作样的捡完以后点了，结果不太适应的味道差点把他的眼泪逼出来，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喜欢这种鬼东西。乔家一边吐槽一边又把雪茄扔了回去，而保持在通话状态的手机还在传来暴风的交代， 一会儿见了千叶，把该谈的谈清楚，其他的一句话都不要说。 明白。完事儿了我直接回会所。 你还有别的安排？ 要是鲍先生同意，我想亲自开开这辆车。 听说这一辆要700多万，乔家觉得这辈子可能也没几次机会可以摸到这车了。暴风在手机那边竟然很轻地笑了一声， 如果你想，这车可以送给你。 那倒不必，开一下过瘾就行了，开久了会要命。 乔家不以为意地撇了下嘴，视线始终落在车窗外。今天算是个难得的好日子，特别应景的还下着雨。记忆里他和郭林也有过一段时间是频繁经历下雨，那时候他们之间还没有接近黑狗兄弟这档的事儿，郭林找他都是夺命连环扣，他不甘不愿地跑去那家小破馆吃米粉，然后总是等那个警察姗姗来迟，心里不由自主就紧了一下。乔家长出一口气，把思路又放回了接下来的见面上。其实这次他代替暴风见千叶，只是彼此摸一个底，简单来说就是大家画道线，具体的拆分肯定还得暴风去谈，但是这次见面就是彼此交个底，拿点诚意出来。这对乔家而言没什么心理负担，反正他扛的也不是自己的坎，